但经历以及操守决定，他长孙无忌是不会篡位的。那么不篡位又怎么获得跟皇帝一般的权力呢？那就是摄政，代皇帝行使权力。要想摄政，皇帝本人的年龄不能太大，像李泰这样年龄的选手第一时间就被淘汰了，而15岁的李治恰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李治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，代理中书令，主持门下省，同时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三大权力机关都处于长孙无忌的掌控之下。如此一来，不是摄政那又是什么呢？没有摄政之名，大行摄政之实。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时代。此时的长孙无忌有些沉醉了，沉醉于自己六年前那场惊天布局，在妹夫李世民面前红透23年不倒，现在这个记录又将在外甥面前延续。或许长孙无忌会说，我喜欢红，这是我的味道。公元650年，李治改元永徽，生就联手，昂首走进了新的时代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永徽元年，李治的新时代开始了。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疑似谋反。这场疑似谋反的引子是一位公主，高阳公主。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借我一盏烛火，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透明以后，赋予一纸传说，回忆任它残破，可能终会残破，来年河水人还记得我。 飞过。